胸肌我搏命， 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朝气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你说这多快，已经是1月3号了，咱们元旦放3天假，今天是最后一天。 啥时候放假？ 咱俩没放假。大伙儿倒是这三天过得挺 愉快的。大伙儿也没有，大伙儿也在这个聊天室天天陪着 咱。感谢大伙儿哈，也谢谢您这么早就来报道。我看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昨天的比赛，我在咱们这个聊天室里聊了一句话哈，说首钢跟北控怎么兜，然后大伙儿就来接下茬了。当然今天还会有中超的比赛哈，中超眼瞅着就要结束了，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聊正在进行的咱们国内的两个联赛啊。昨天看了比赛之后呢，乡野小老头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就发了微信了，说这亚尼斯，哎呀，我觉得是不给咱们练兵，看成绩，是不是合同有目标成绩啊？合同里是一定要签目标成绩的，对不对？ 他还真不一定，就是他合同里面的这个目标成绩，不需要这么用人也能完成， 就是 对吧，不会给他定一个就是说今年首钢的成绩是4强，肯定不会定， 不会写这么清楚是吧， 或者说这个冠军是吧，肯定不会这么定。但是呢，杀进季后赛应该是一个最低的指标，或者说呢进入8强。但是对于北京首钢来讲，你在常规赛结束之后你是排第6，还是排第10，可能呢关系都没有那么大，还是要在季后赛当中真正到系列赛的时候认认真真的去备战，保住前12的位置，这个问题不大，然后呢进入系列赛当中呢做好这个备战的准备。所以我倒真是觉得就是这种成绩的压力对于亚尼斯来讲应该不大，性格使然吧。 和平使者说，是首钢自己打败了自己，节奏乱了，失误也多，执行力差了，总之没有毕生的信念。认真总结吧。五号线说，北控也输球了，首钢也输了，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哈。对，这两天呢天气呢，我觉得今天可能要比昨天稍微暖和一点哈，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别放松了，冬天嘛总是这个时时刻刻的要注意保暖哈，这是第一条。 其实主要呢就是早晚温差现在比较大，另外呢家里边不管说是有暖气啊是吧，或者说 开空调啊， 可能空气会相对比较干一些， 是这样的， 注意加湿吧。因为最近身边的人有一些这个身体上的小症状呢不少。 7250还有5656KN 相对来讲看见您的名字稍微少一点，有空的时候常来呀。还有平野、家里人、孙东林、爱爱笑天天、工体老球迷、草球南极，大家早上早，早上好。南极说了，首钢和北控怎么都……技不如人呢？可以来讨论讨论哈。还有就是说说中超的话题。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要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哈，我们冬奥的元旦的特别系列节目《冬奥军团》今天是首金篇啊，给大家介绍一下王牌之师、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这两个项目能不能够在今年的北京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 另外呢就是 CBA 咱们的两支球队对吧，在互标进攻的对抗当中呢，北京首钢在第4节遭遇到了山西的逆转，而北控这边则是开局不佳，连续打铁，最终20分的分差负于青岛。 我们也会关注一下欧洲赛场，英超切尔西2-2打平了利物浦， 皇马爆冷0-1不敌保级的球队赫塔菲。哎，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说说这新年大战 CBA 和这 CBA 当中京城双雄首钢和北控都失利了。当然了，我们还要先找找大伙儿昨天哈、啊、跟我们竞猜的比分 啊、没有， 你刚才看了 啊、对， 没有一个人猜对比分，也没有一个人把两个都， 这甭两个，就是北控这80分昨儿咱就没有人能猜到。 哦， 这么低的得分昨天咱就没有人猜到。 那首钢呢？过了百， 过了百，昨天也没有猜， 也没人猜到， 也没猜这么高的。 你看咱这题有多难啊、哎！本来是想给大家降低难度，把奖品发给大家的手里的啊，结果没有是吧？哎，那行，那咱把奖品放到下一轮吧，滚入到下一轮当中，下一轮咱们再来猜哈。那进入今天的冬奥的板块。 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好，第一时段啊，我们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冬奥会方面的消息。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一直是我们中国冰雪军团当中的王牌之师，这一届在家门口举行的冬奥会当中，这两个大项是不是可以再创佳绩呢？来请金泽给大家做一个前瞻冬奥军团的首金篇。 冬奥会前的备战阶段，中国短道速滑在接力比赛中频出佳绩。10月24号结束的2021至2022短道速滑世界杯中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迎来了一个小丰收，在混合接力2000米和女子接力3000米的比赛中分别夺得金牌。特别是女子3000米接力夺冠，提振了全队的士气，他们力争在北京冬奥会中拿到好成绩。 接力是一个团队项目，然后就是大家每个人都努力的去滑好自己那一棒，然后齐心协力共同拿下这个冠军，感觉非常的高兴。 然后我觉得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团队的意识，所以还是那句话，让全国观众们相信我们，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主场，也是我觉得会给我们带来力量，也会给我们带来好运。 短道速滑队一直是中国冬季项目的王牌之师，在中国军团获得的13枚冬奥金牌当中，10枚来自于短道速滑。目前中国短道速滑队已经拿满10张门票，还在每个单人项目中拿满了3个参赛资格。中国队总共将派出5男5女参加本届冬奥会，每个单项将有3名中国选手出战，这支队伍在北京冬奥会上备受期待。 守住内道，有机会了，漂亮！任子威点燃了现场所有中国观众的激情。 这其中，任子威成为了本届冬奥会最值得期待 的 中国运动员之一。在北京冬奥会周期，他已经具备500米、1000米和1500米3个个人单项的冲金实力。在日本站、匈牙利站、荷兰站比赛中，连续3站都有金牌入账，成为北京冬奥会个人项目最稳夺金点。同时，任子威也是接力队的主力成员，所有比赛项目他都将全力以赴。武大靖是短道速滑500米冬奥会纪录保持者， 目前他已经获得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虽然在本赛季中他的表现仍处于回温状态，四站世界杯赛事仅夺得一枚金牌，但他表示四年后依然是全新的自己，面对全新的挑战。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没把自己当做奥运冠军看待，要付出120%的努力。对我来说，我不是去守，可能我也是去争冠军，因为能拿冠军的人太多了。 1月10号到15号，三站最后的选拔赛在首钢冬训基地进行。花样滑冰双人滑在本届冬奥会中能否冲金成功，成为另一大看点。在平昌冬奥会遗憾摘银后，隋文静的北京冬奥会目标就已经立在那里。 我希望我们能在下一个周期，下一个四年，我们能称霸这个赛场。在2022，你们都等着。 前不久的花滑大奖赛的意大利站比赛中，隋文静、韩聪获得了冠军。但在今年初的花样滑冰世锦赛中，隋文静和韩聪两人输给了米申娜和加利亚茂夫这对俄罗斯组合，无缘卫冕。本届冬奥会，隋文静、韩聪的夺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与劲敌的较量、与伤病的对抗，都将成为他们夺冠之路的险阻。唯有顶住压力，才能夺得佳绩。 教练也说，双人滑就像一个筷子，谁长谁短都没有用，必须两个人齐头并进。 我们都知道彼此想要什么，哪怕是有了伤病也不会停下，也要去继续的往前去拼。 作为一个战士一样，即使腹背受敌也要拼尽全力去打倒对手，为国争光。 目前中国花样滑冰共获得双人滑两个、冰舞、男单、女单各一个，共五个冬奥会的名额。根据以往的战绩，双人滑的隋文静、韩聪、彭程、金阳以及冰舞的王诗月、柳新宇已经锁定三个名额。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个值得期待的项目哈，但是今年呢，我们还会比较期待小将谷爱凌的表现。这不是前两天又拿冠军了吗哈？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应该是当地时间的元旦这一天，1月1号拿的这个冠军哈，挺不容易的。 这个 U 型场地啊，决赛当中是吧 ？U 型场地呢 是在大风当中进行的。谷爱凌是92.80分获得了冠军，赛季 U 型场地世界杯三连冠。张可欣呢是第五，李芳慧获得第七名。 嗯， 就好像在冬奥会开始之前，哎，挺好的，谷爱凌开启了冠军收获的模式。 对，有网友感叹说，这个小姐姐不是在拿冠军，就是在拿冠军的路上，可真是太优秀了。那距离北京冬奥会呢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目前也是正在逐渐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在卡尔加里站，他先是在去年的12月31号进行的 U 型场地决赛中技压群芳，连夺两站世界杯 U 型场地的冠军，然后又在 U 型场地第二次比赛中，虽然是刮大风哈、还是表现稳定，又在新的一年迎来一个强势的开局。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也留下一句话说，新的一年要来了，立下 flag 去追你想要的，勇敢开始你的第一步，为梦想勇敢出发，勇敢追逐的路上有你。那对于谷爱凌连续创造的这个好成绩，网友们也是相当的开心，说感觉谷爱凌不是在夺冠就是在夺冠的路上，真是太优秀了，很难不喜欢这个中国的小姐姐，真是太厉害了，太棒，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希望他能把这个势头哈、带到咱们北京冬奥会上。 对，也相信在冬奥会当中呢，谷爱凌一定会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哈、 刚才咱说的是首金篇、这个小姑娘是应该说是开创篇哈。 算夺金篇吗？昨天的这个夺金篇、是吧？因为她是属于在之前。没有拿过奥运会的金牌，毕竟年轻嘛、对吧？那现在呢，他应该是在去夺这块金牌的路上。 是，接着我们来给大家带来《永远的双奥之城》第11集《冰雪装备产业快速突破，黑科技大显身手》。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也为我国冰雪装备产业的发展迎来契机。冰雪装备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量到质的快速突破，新技术的加成使冰雪装备产业蓬勃发展。我们来听 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在张家口崇礼区的万隆滑雪场，首台国产鸭雪机正在雪场忙碌地工作着。虽然鸭雪机的个头不小，长8米多，高约3米，看上去像一个小型的鸭绿机，但是行动却十分灵活，在30度的斜坡工作对它来说不成问题。这台 SG400 鸭雪机是河北宣化一家企业自主研制的，采用的是国内领先的电控敬业鸭传动系统，前置雪铲有8个运动方向，后置雪犁是4项运动，在零下40度的低温环境也能够正常工作。 SG400 鸭雪机的研发经过16项重点项目的攻关，从立项到下线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打破了鸭雪机领域国外企业的技术和价格垄断，填补了国内同类产品的空白。 SG400 鸭雪机总设计师温小轩说， 怎么打才能打碎，怎么压才能压平，打到什么程度才符合咱们那个运动员或者是咱们普通的游人这个需要，它这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研究体系啊，包括技术体系啊，它在国内是空白，你最终就填补这个空白，不但车辆填补空白，它的技术要实现突破。 目前这一型号的鸭雪机已在崇礼多个雪场完成试验，并压出了高质量的面条雪。鸭雪机研发企业业务主管长征介绍， 这是非常完美的面条雪，就像一根一根的面条一样。现在你看这个打雪深度，它现在你看用手一抠5-6毫米，这个就是最完美的面条雪。好多人早上一开门就先上去了，它滑第一波滑得舒服。我们这个鸭雪车去年了，在万隆已经实现了第一个雪季的强化实验，达到效果很好。 科技冬奥攻关计划支持企业加强冰雪装备创新研发，包括造雪机、客运索道等滑雪场多个设备环节的核心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借助冬奥的推动和冰雪产业科技应用，全国各地涌现出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园区及冰雪小镇。2017年2月，张家口市在高新区启动了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的建设，产业园重点定位发展滑雪服、滑雪板等个人轻装备、造雪机、鸭雪车索道等重型装备。现如今产业园已初步实现轻重装备结合、研发制造、销售服务、运动体验会展全覆盖的全产业链布局，打造冰雪经济新的增长点。张家口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白建海表示， 在冬奥会期间，我们冰雪运动装备制造产业园能够给这届冬奥会增光添彩，同时我们相信在“十四五”期间，在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同时，我们这个冰雪运动装备产业园茁壮成长。 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9部门联合印发《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到2022年）》，计划明确，到2022年初步形成具备高质量发展基础的冰雪装备器材产业体系。借助北京冬奥会的契机，计划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世界越爱越精彩。 另外正在进行的赛事哈，在当地时间2号进行的2021到2022赛季的国际雪车和钢架雪车联合会世界杯拉脱维亚站的比赛，还有双人项目，中国选手怀明明组合和英青组合在女子双人雪车的比赛中获得了第4和第6名，也创造了中国选手在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那是美国组合啊，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嗯。这是继在1号举行的女子单人雪车项目收获一个第4名之后呢，怀明明昨天在女子双人雪车赛场仍然是有不俗的表现哈，和队友王璇以落后头名0.4秒的总成绩获得了这一站的第4名。1号位居女子单人雪车第5的英青是和杜佳妮合作，1分42秒44，在18组选手当中排在第6。 嗯，还有男子双人雪车的比赛哈，我们有2队中国参赛的选手，叫李纯健、丁松和孙凯志10号，他们分别是获得了这一站的第15和第18。 哎，10号没事，还经常在咱节目里给咱们那什么呢 啊，来 介绍项目呢， 对对 啊。 他每次说话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不像是一个你认为的一个雪车运动员哈，非常的冷静。后来一想也对，必须得冷静。 就我老听着是我是中国雪车队10号， 十号 核心是吧？ 对对，10号。哎，一会儿咱再听一遍哈。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说在这个项目当中比较领先的一些选手哈，像德国选手弗雷德里希和托尔斯滕作为搭档，在这一站获得了冠军。弗雷德里希呢，不仅获得了今年的首场胜利，你看他的男子双人雪车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已经有42个了。 嗯，确实是很厉害。一个是个人的能力，另外的一个呢，雪车雪橇项目呢和这个硬件的制造研发 和这个使用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德国方面呢，他在这个环节上可能时间比较长啊，和运动员之间的配合也更加的默契。 嗯，我觉得还有适应赛道的问题啊。我们自己是在这个自己的赛道上比，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呢，可能熟悉的这种条件之下，可能会有更好的一点的成绩。 你说这个赛道啊，可以说说咱北京石景山区的首钢滑雪搭跳台。根据首钢滑雪搭跳台的运行团队透露呢，北京冬奥会的竞赛场馆这个搭跳台已经完成了赛道第一阶段本体造雪的工作，昨天呢正式启动了赛道的塑形工作。赛道塑形工作当中呢，塑形专家会使用压雪车将赛道结束区和赛道中段造好的雪均匀地推上赛道，并且形成基础雪层，然后呢使用这个用雪制作赛道的起跳台，并保持好塑形。目前呢，这个场馆运行团队的竞赛副主任韩博已经陪同四名赛道的塑形专家进入到了防疫的闭环开展工作。据了解呢，这个大跳台的造雪和塑形工作将一直持续到北京冬奥会前，预计呢二月初正式交付赛道。其实想这个大跳台大斜坡这地方怎么压呀？ 该是有专业的人员和 这个雪车也从上面下来， 不知道啊， 应该是不是压雪车这么下来的， 还有专门的拐弯的那个装备啊，那大高跟鞋，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去玩的时候去刷卡的时候 拍过照，这高跟鞋咱也就拍拍了，上咱是没戏，上去之后呢，从上面也就是这个可以看一下，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的是吧？ 对。 那说到冬奥会的这个，刚才说到一些服务人员哈，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呢，将会有20万人次的城市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工作，志愿者们也将用自己的方式来参与北京冬奥会的服务工作。明天1月4号就是冬奥会倒计时一个月的时间了，30天。我们来听听服务于首钢园的城市志愿者廖珊珊的冬奥心愿。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石景山区的城市志愿者廖珊珊，今年是一名大二的学生，现在就读于北方工业大学。目前我们主要是在服务站点来前来参观的游客做一个咨询引导和路线指引的一些服务体验，然后感受到我们首钢园满满的冬奥氛围。2008年奥运会时候，当时就是小学一年级，印象比较深，就是隆重的开幕式，然后以及小时候就非常喜欢那个奥运服娃，很可爱。2015年，当时北京申办冬奥成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初中生，然后当时看到电视机里面那个巴赫先生的一句北京，当时就点燃了我的冰雪热情，然后当时就立志成为一名北京冬奥的志愿者，同时我也是一名冰雪运动爱好者，每到假期的时候都会约上小伙伴们一起去滑冰，所以就是我认为我有责任投入到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工作当中，为祖国贡献一份青春力量。非常期待中国的奥运健儿们可以取得满意的成绩，然后也期待奥运会的圆满开展。 明天是还剩30天的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有一个特别的设计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明天这个环节。那说到即将开始的北京冬奥会，波兰滑雪协会的主席塔伊娜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中国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是正确的决定，要感谢这些措施，我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呢感到很安全。因为疫情，北京冬奥会和往届是不同的，同时也是特殊的，我们非常理解这些措施哈，认为这些措施是必要的。 他也提到呢，就是感觉在这个在中国比赛会比在其他的地方呢更安全，因为呢这些非常严格的严谨的这个防疫措施。他也是前北欧两项的运动员啊，是属于对这个冰雪运动有着非常好的深刻的了解。跳台滑雪那是波兰最有希望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奖牌甚至是金牌的项目，然而呢在这个新赛季的跳台滑雪世界杯当中，三枚冬奥会金牌的得主斯托赫和他的队友们呢到目前为止表现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曾经担任波兰跳台滑雪队主教练的塔伊娜也说，也期待着在跳台滑雪的项目当中能够夺得奖牌，不论是个人赛还是团体赛。 好，这是有关冬奥会方面的内容。明天就剩30天的时间了，这时间真是太快了哈， 就一个月了哈，转眼就一个月的时间了。 嗯，我们体育广播的这一段时间的安排也是这样，咱们赛前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会比较丰富集中的报道有关冬奥会的动态，到赛时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更细致的分工哈。当然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我们也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转场，还要关注另外一个精彩的冬奥会，那就是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所以这段时间呢，除了我们比较忙碌之外，你也得忙活着跟我们互动哈，关注这些精彩的比赛，看看咱们在冬季项目当中在今年都有哪些突破哈。 当然呢，在这个微信当中啊，也有很多的家里人就在说昨天的这两场球，特别是对于北京首钢的这一场比赛，觉得呢球队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哈，用一种快节奏在和对方进行对标， 嗯， 但是呢打得快有一些不适应，这是对于北京首钢队来讲呢，在未来的时间里面需要去调整的吧， 嗯， 因为打快和打慢这是一个选择，但是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你发生改变一定会经历一些阵痛，但是总体来讲就是需要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你看国安胡同串子呢就说，第二阶段开始首钢队的进攻节奏变快了，但是对于一个善于打进攻的球队来说，首钢的快攻策略完败，但是呢如果反正就是它是一个悖论啊，和大家一起来咱探讨一下，首钢队打慢呢这是我们所习惯的，但是在慢节奏的比赛当中咱们是不是就容易看到这支球队的上限， 嗯， 因为打强队的时候你很难把对方的得分，像打人员不整的辽宁啊，像打状态不好的广东一样，你把它到系列赛的阶段防到70多分80分球，所以你还得 切割成这样， 哎，还得把这个比分提上去，但是提上去呢就一定的这个需要快速，需要改善进攻，但是快速改善进攻呢又不是在这几年咱北京首钢队所熟悉的打法，这个真的是一个悖论，摆在主教练亚尼斯面前的抉择。 而且两个新来的外援他也得适应一段时间哈，跟咱们的本土队员之间的配合不能说来了这么快就适应的哈，根本就不是首钢的节奏呀，小时候可帅了，不是你平时看的这个慢慢悠悠的节奏了哈，使劲防的节奏了。五六五六说，王毅你真辛苦，昨天晚上夜话今天雄鸡，昨天不只是夜话，昨天转播呢先 啊，就是感谢我身边的领导小丽主任的安排， 咱俩谁是主任说清楚了完了你现在已经晕菜了，我是您的兵呀。结束就结束吧，说到这个中超的比赛哈，早死早脱生，荣成斋说2021年这个联赛有点乱，乱哄哄的，赶紧结束吧，可以休息休息，重整旗鼓哈。 对，像葛大爷也说哈，就往年中超这会儿都开始冬训了 啊， 真的是差不多过完元旦就应该收队了，收队开始进行冬训，两期冬训对吧，一期体能储备，到2月份呢一期技术的这个磨合，就准备开始联赛了，但是今年这时候呢球队还没打完呢。 好，一会儿咱们说联赛。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杨洋， 我是张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安云港， 蔡少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 一起向未来。 和平歌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趁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 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和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七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生命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双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也让鸟巢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场所，北京双奥之城的名头实至名归。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是以熊猫为原型设计的，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国宝继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之后第三次为奥林匹克代言。2022北京冬奥会的金牌总数将达到109枚，是史上最多的一届。北京冬奥可是有超高含金量的哦。1月5号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3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7: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今天是1月3号了，元旦就将结束这段时间的放假哈。今天不知道大伙是怎么安排的啊？刚才听王毅报天气，要比昨天天气暖和一点哈。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保暖哈。像这样的天呢，又干，干冷干冷的，特别容易感冒啊，或者是发烧啊，所以一定要注意。 其实比较适合到10点多、11点钟，然后呢下午3点之前，就中间的这一段时间还是温度不错，风力呢也不是很大，适宜您就是外出出去玩玩啊，带着孩子去公园散散步啊，接接地气儿啥的。 嗯，估计今天在外面周边滑雪的或者是去参加一些冰雪活动的朋友们要回来了，下午可能会有点堵车哈。 哎，要考虑好下午的这个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明天呢就要投入到全新的工作当中了。 嗯，刚才我们和大家说了比较多的冬奥方面的内容哈，接着咱们要说说国内联赛啊。王毅找了说，昨儿咱竞猜俩比分都没有人猜对的，那咱把这个口罩就轮到下一波再发吧哈。 对，但是明天也行啊，明天也行。 明天猜国安是吗？ 明天国安和这个和北控都有比赛是吧？ 那明儿咱接着猜是吧？行，那成，那反正都是大伙儿的，不是今天拿就是明天拿。你看飘飘扬说，每天认真听节目的我问两位主任好。我们俩都是主任。甭管是什么哈，在这儿欢迎大家呢，在家里哈，特别开心和愉快的聊天。 嗯， 那咱说说中超吧。中超1月3号，今天呢安排的比赛是下午3点半同时开始，大连人和青春岛，还有天津金门虎以及 不是青岛青春岛，就是大连人和青岛队。青岛青春岛是那个打附加赛的那个， 啊、对对对。 中乙中甲附加赛那个是青岛青春岛。 为什么写了青岛队和青岛队？我马上就想到了青岛青春岛。 嗯， 下午呢3点半是天津和沧州雄狮，然后呢还有武汉队和重庆两江竞技，这个是保级组非常重要的3场比赛。 对，所以呢这3场比赛呢现在是同一时间开球哈。 嗯， 因为目前呢谁最后跌入到保级组，就是保级组的保级泥潭当中去打附加赛，还有一个名额。 嗯， 晚上7点半的时候呢是上海申花对河南嵩山龙门，这场比赛呢， 嗯，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两支球队呢顺利的完成本赛季的最后一战。而在明天的时候呢下午3点半4场比赛，是长春亚泰对山东泰山，广州城对河北，上海海港打广州，这是争今年排名第二的一场比赛。另外呢就是深圳队对北京国安的这一场较量。 嗯， 来看看国安队在这个赛季的收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赛前重庆的主教练张外龙在介绍球队情况说，到了赛季的最后一场了，这也是新的一年的开始，还说就是比较难过哈，差点哭了。2021年这支球队走过了太多的困难，也希望最后一场是精彩的。球员杨帅说，这个机会哈，也是要感谢重庆方面吧，我们会留到今天，也会拼下明天的比赛，就是今天的比赛，争取留在中超。 对，看这个发布会的视频哈，就张外龙当时那个眼圈发红，声音哽咽，确实挺不是滋味的。就是以前呢，和张外龙在每次见面的时候都是对手，都是国安队，比如去打客场啊，或者说呢，张外龙带着他的球队来到咱们工人体育场来打客场比赛，咱们的主场比赛的时候，但是现在能够感觉到，就是过去的这么多年来的一个老对手，因为现在风雨飘摇，球队有可能会解散，未来所有的都不确定，这个确实不太是滋味啊。而且张外龙这个教练呢，也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一个教练。我记得有一年打亚冠的时候呢，咱们去客场打亚冠，到首尔 FC 去打亚冠，张外龙那个时候呢赋闲在家，他就自己到首尔球场去看球，去看这个比赛，做一些人员呀、这个战术的一些研究啊，就在看台上，就跟我们在那个位置非常近，他在旁边的一个看台，也没有担任解说嘉宾，还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当时韩国名宿嘛，什么宋中国呀什么的，这些比他小一代的人见着，还向他那个鞠躬敬意，但是那让就去解说了，他就在看台上看球，很敬业的这么一个七秒理论嘛，当时他的这个战术理论。 你没过去跟他们聊聊天儿？ 就当时中国的记者过去之后，他还是很友好，就是因为他也知道都是中国记者，联赛当中 看着脸熟， 常见嘛，就过去简单的打个招呼，就是他的，也就是说现在没有工作啊，说没有工作， 我是来看球的， 对，看看比赛，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像邻家大叔的感觉、是吧？ 对。 那当然，大连人的状态可能会更令大家担忧一点，对阵已经确定排名第一的青岛队，这场比赛大连人的保级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哈。就算是赢球，也要看一下重庆队和金门虎这两场比赛的结果，才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所以大连人队的主帅何塞昨天带着球员何宇鹏出席发布会的时候，也是谈到了说，只想未来胜一场比赛而不是三场，对我们来讲呢，这场比赛是今年比较重要的，还是要看结果哈。已经三连败的大连人队，球队的士气还是比较的低，球员心态也可能不是最好，所以主帅何塞也表示说，之前比赛的失利或多或少在心态上还是会造成一些影响，我们还是要专注今天的这个比赛。之前接连失利也是有不同的原因吧，那有些比赛呢还是有些失去公允。现在不管之前了，我们已经做完了分析，主要是专注这场比赛。 因为对于何塞的大连队来讲呢，他只有取胜才有机会超过重庆两江竞技或者天津金门虎，这样呢排在保级组的前六位，不然的话就要去打附加赛了啊。另外呢，天津金门虎今天呢会对阵沧州雄狮，金门虎的主教练于根伟也是出席发布会说呢，这两天啊球队还是按部就班的进行恢复训练，七场比赛之后大家都很疲劳，先把身体恢复了，希望发挥出拼搏精神完成好这场比赛。而对于保级形势是不是最有利的，因为他们现在呢排在保级组的第五位，重庆两江竞技排在第六，差一分，再往下呢16分的大连人。于根伟也提到说，不是这么认为啊，说最后这个比赛比分形势都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做好自己，一定要积极主动把斗志打出来，打好这场比赛。如果说天津金门虎拿到一分的话，19分，大连人就必须要取胜也拿到19分，重庆两江竞技就逼着他们也要赢球了，打平18分的话，那重庆队就将跌入到保级附加战了。 中超保级大战啊，中信报的郭健说，重庆的形势也是比较险恶的，来听一下他的观点。 这个赛季中超就是保级最后一轮的比赛，1月3号这个下午同时开这三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对阵的这六队呢，正好是这个积分榜后边这三场比赛。我觉得呢，青岛肯定是这个毫无疑问的要打附加赛的。另一个我觉得比较危险的呢是重庆。 他这个赛季是这样啊，因为那个下个赛季中超要扩军，所以呢他的降级名额呢是 0.5 加 0.5， 就是中超最后两名球队要跟中甲的三四名打附加赛，谁输谁打中甲。然后呢现在中甲那边的情况呢是武汉三镇和梅州客家是直接冲超的，然后打附加赛的两支球队是浙江和成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大连队明天是这个赢面很大，他打青岛，我觉得他拿三分安全上岸是这个意料之中的。比较危险的是重庆，因为武汉呢虽然这个分已经安全了，但是武汉他本身的实力就比较强，他也未必就是有这种去放这个重庆的意愿，所以我觉得除了青岛以外最危险的是重庆队。 其实我今天在留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顺手写了一个中超这就要完了，后来我给删了，我说太不吉利了，换成了中超快结束了。希望这个几支球队哈都能够有好运。 一语双关的意思是吗？ 对，我就觉得、哎、不要这样写不好。那根据我们的记者媒体啊了解到的消息，新一期国足呢在10号在上海集中，因为我们还有两场比赛，一场是和日本，一场是和越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我们昨天也提到了像郑智啊、李金羽啊、赵俊哲、李雷雷这些前国脚哈、啊、都会参与到这个工作当中。27号、2月1号两场比赛。那随着新年的到来，基本上说李霄鹏李指导的教练团队的搭建工作已经完成。 但是呢也有最新的消息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教练团队呢也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教练团队，在2月份结束了12强赛的全部比赛之后呢，这个教练团队也很有可能会解散，然后重新投入到各自全新的工作当中，等国家队未来的情况打完12强赛后面呢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考察。因为包括像他的体能教练，原来这体能教练因为家庭原因已经辞职走了嘛，从申花队寄来了巴西籍的体能教练威尔克。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打完12强赛之后就要准备亚洲杯了，对吧？准备2023年的亚洲杯的这个赛事，在这个时间当中，可能对于李霄鹏来讲还要更多的再去重新考虑，一个是人员的问题，一个是教练组的问题。但现在呢刚刚接手，需要很多的老国脚进入国足的教练组，和他一起来分担吧，一起来集思广益，帮助这支球队保持战斗力。 所以郭健说，其实从长远的目光来看呢，这么多元老级的国脚进入到教练组，还是一些有益的补充。 到1月4号，这个整个联赛就全完了，然后接下来就该国家队的事儿了。李霄鹏现在基本上这个教练组已经确定了，有很多的这个老国脚哈。这个邵佳一、于根伟、赵俊哲、李雷雷，包括郑智都在。据我了解，就是首先大家都特别愿意是为国家队效力的，但是问题呢，我觉得他国家队他不是一个这种长期的试验田，因为我们的本土教练说实话没有经过多长时间的这种联赛的这种捶打，尤其是自己带队自己主管一摊儿。他总归是以老带新的效果会比较好，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老，所以你很多关系呢其实是不太好协调的。最简单的，如果大家对一个事儿这个有不同的意见，那到底听谁的？就是你不同的看法，你怎么既要尊重他的看法，然后又要怎么去把大伙儿这个不同的意见呢最后发展到团结一致，就是每个人负责哪方面的内容。他这个一个教练组，他不是说把大家凑一起就行了这么简单的事儿，他不是这种这个老甲 A 或者老国家队球员，咱们聚一起热闹热闹，打一场比赛，你站什么位置，我站什么位置，踢完了这个活动一下，他不是。这国家队它是一个有着巨大荣誉和巨大压力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些人我觉得对李指导最大的帮助呢，就是能帮他分担一点这个压力。至于在技战术方面能给他提多少建议，我觉得还到不了那个地步。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国家队的教练组，因为当然我们过去的教练组也未必这个实力有多强，因为整个中国足球国家队的水平就在这个能打进12强赛就已经很不错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亚洲6到8名的水平，你非要让他打亚洲前4，他打不了的。 但是一下来这么多新人在国家队教练组，我觉得那可能现在足协考虑的是就要给他们一个长期的时间段，就是不以十二强赛这最后几场比赛为一个时间限定了，那可能就是接下来还有二三年的亚洲杯，然后接下来在各级的国家队他们可能都要接触一下，所以他如果是一个长期的政策的话，让这些人这个学有所用，我觉得那长期来看对中国足球应该不是一件坏事，起码。 哎，各位坏人都在呢哈。 Aspace 说，我替你把这行字儿打出来。我说中超快要完了，这真是一语双关哈。 哎，工体老球迷也说小丽说的对。 太不吉利了。小玉说了，说现在国安反正是无欲无求，在运动战当中盯人不紧，国安中后卫一直要先盯人后看球，别再犯不盯人漏人的老毛病了。咱还有一场比赛哈。 嗯，这个加冠呢，在说青岛足球啊，得好好搞搞，其实挺出人才的，对吧？你看咱们队里边就有，王子明、于大宝、李磊，这都是青岛的。其实包括之前邱忠辉啊，也是青岛人，现在也回到了青岛。青岛确实足球，它的足球环境啊，足球氛围啊都很好啊，只不过就受到一些经济方面的影响啊，中间呢有一段时间离开了咱们的顶级联赛，离开了中超。 嗯，你说到钱，三先生也说中超的烧钱时代结束了，回到职业化初期时找欧洲三流球员当外援的时代了吧。这个明年还不好说哈，有很多朋友都说这明年可怎么整。海豚朋友也说了，一地鸡毛，一滩烂泥，无人喝彩，无聊至极，得赶紧结束吧这个赛季。 塞翁博爱也说嘛，赶快结束吧，想想下个赛季何去何从哈，该走的呢就走吧，一起向未来嘛。然后从头再来，把俩歌凑一块儿。 也有朋友非常唏嘘说，青岛和大连可都是非常著名的足球城啊，结果现在都踢保级组，踢得还这么艰难哈。 但是现在你看，当年武汉也是一个足球氛围特别好的地方。现在呢，人家有两支中超的球队了，武汉三镇已经是冲超成功了。从今年的情况来讲呢，武汉队保级呢也没什么问题，对吧？这是当地足球环境的一种体现吧。 好，那再来说说这个争冠组。昨天是一号下午有一场比赛啊，说的是一号这场比赛，广州队2-0击败了长春亚泰啊。当时我们也昨天在节目当中说到了郑智哈，郑智出场，踢满了全场。 对，现在不是主要这个问题啊，不是说郑智在一号这场比赛里边怎么样，现在呢考虑的是李霄鹏指导，是吧？现在郑智已经进入了李霄鹏指导的国足教练组。哎，如果说这些规划球员回不来的话哈，你比如说蒋光太他也不踢，那能不能让郑智在十二强赛的时候 再坚持坚持， 以教练组兼队员的身份啊，虽然是不是主教练兼队员了嘛，但是是这个教练兼队员的身份上场踢会儿，中场也好啊，中后卫也好啊，利用他的经验来稳住局势。 能不能踢啊？ 哎，不知道会不会李霄鹏至少有这个打算哈。 但是郭健说测量一下，差不多应该能有踢半场的体能。哎，怎么看出来的？郭健来说说哈。 所以你如果十二强赛的话，规划球员回不来或者状态不好，那其实我们内部挖潜的空间非常小。你联赛发挥出色的这些本土球员，还是那句话。打四十强赛没问题，但是打十二强赛是跟不上的。那之前的亚洲杯就是这个，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批球员去打的。你跟这个亚洲第一档次的球队比，差距还是挺明显的。你换一个衡量标准哈，就是亚洲区的十二强赛，你要想打进世界杯，那基本上就相当于世界杯小组赛你要争取出线的球队，对吧？你看日本、韩国、伊朗，这都是争取小组出线的球队。那你对我们来说，你现在确实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现在按你的实力能打进十二强赛就已经不错了啊！你十二强赛如果能充分发挥，就已经是这个打得最好，这个可以让人满意了。现在球迷不满意，只不过是他没有发挥出他最强的这个 该发挥出来的东西，而不是说他这个输了多少，现在出现的机会不大。我觉得这个常看球的球迷应该对国足应该这个实力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刚才说到了郑智的情况哈，不是说如果郑智打十二强赛，这个体力到底够不够吗？说半场啊，有半场的体力。 然后我们说到这个中国足球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哈，就是郑智，这个岁数非常大的一个球员了，他这个联赛还打了一会儿，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水平打联赛呢还是能打一下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国家队打十二强赛，如果你还想争取出线的话，你还想打出这个高质量的比赛的话，那可能郑智他最多只有半场的这个能力了。实际上郑智在年轻一届，就是说比如说三五岁也好，或者五八岁最好，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中场球员，就是他能在这个本方禁区和对方禁区之间，我觉得他的这个协调，他的这个串联非常强。唯一有可能给对手机会的，就是有时候郑智失位，防守失位以后的犯规，容易给对手这种危险地带的任意球。但是除了这种给对方的任意球，他对这个场面变化的判断非常好，尤其是在这个复杂局面下，怎么从这个困境中这个解脱出来，由守转攻。我觉得这个国内包括目前现在的所谓的什么接班人能达到郑智这种水平的，我觉得还没有。 哎，不少朋友还同意呢哈。Space 就是说踢半场郑智没问题。老远的远也说，十二强赛如果郑智踢中场半场应该是没问题的。大家都挺相信他的这个实力哈。 对，主要是报上名是吧，报上名之后呢，在板凳上坐着能不能够给场上队员在信心上带来一点提升，这个是现在对于国足来讲至关重要的。他和广州队不太一样，这承受的压力啊，来自于各支球队，大家呢凑在一起组成的中国国家队，和你作为一个个体球员在原俱乐部的时候，在俱乐部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他是需要一些角色转换的，就这种转换还是需要有些老大哥带着的。 嗯，小玉说，那咱们来这么多教练七嘴八舌的，那说了之后谁说了算呢？谁负责任呀？他是担心这个哈。 其实当然是主教练负责任嘛， 他们都是来出主意的。 对，这个教练组是由主教练来进行组建的。那现在对于中国男足来讲啊，这个教练组是不是主教练来组建呢？就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是吧？一般来讲啊，在这个正常的足球的环境当中，一些正常的国家队的教练团队的构建当中，教练组都是由主教练来确定。那么，助理教练向主教练负责，主教练呢去统掌全局。但现在呢，在这个教练组当中不好说啊，大家商量着来吧。 嗯，只能是大伙儿都出出主意吧。好了，那我们今天是两个话题哈，都是跟联赛有关的。中超联赛很快就要结束了，无论是保级组还是中超组，您可以跟我们聊聊哈。今天是保级组的比赛，明天是国安的比赛，那还有呢就是 CBA， 昨天这两场首钢跟北控哈，比分大伙都没猜对，我们的奖都没发出去哈。确实有点出人意外，出人意料的意思。 对，两支球队打出了不同风格的比赛，因为看这112分啊，之前昨天我查了一下，有人猜，猜的北控112分， 嘿， 哎，认为呢，北控这场比赛和青岛队可能打一打对攻啊，对吧？双方呢这个得分高一点，猜首钢呢一般就是猜的100分边上啊，90来分啊这个分数。没想到呢，首钢昨天是打出了一场这个快速的攻防转换的比赛，在前三节的进攻火力一直保持的也不错，打了一场高比分，但最后呢还是输掉了一场比赛，非常的遗憾啊。看在微信当中，维达勋爵也说，北控这边呢，整场比赛比分落后，被青岛压制了一整场球，这在全联盟其实挺罕见的。相比于和强队咬着打的北京首钢，他认为北控呢这些问题看起来更严重，而且啊是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想法和动作，这个是让大家比较担忧的，是吧？另外，孙东龄呢分析首钢队的球，说首钢的输的两场球不一样。昨天呢输在自身上，整场首钢队有拼搏，表现也还不错，打好开局，但是最后没有守住，尤其是领先7分的时候的细节没有做好。 嗯， 100比93， 然后回来之后让人打一二加一， 对， 然后让人争一三分，两个回合七分的优势消失殆尽。 嗯， 这个是自身的战术啊、控制场面的问题啊，导致心态的失衡。和第一场比赛呢，挖一大坑27分，慢慢慢慢去填，是不太一样的。其实呢，有不同之处，我觉得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打广厦的时候，咱们想一想，坑填上没有？填上了。而且呢咱还反超过， 对， 对吧，反超了一分，就是在最后第四节关键时期你的进攻的持续性下降了、就是你在关键的时期不能够得分了，这面对强队的时候赢球就相对比较难。昨天那场比赛也是类似，到100比93的时候，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8分08秒的时间，我昨天记着那个时间呢，印象深刻， 挺顺的。 哎，但是最后的8分08秒，首钢一共得了多少分呢？12分，对吧？就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你要八分钟你要得12分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其实你12分钟的这个比赛，你也就是得个16分球，不到20分球，这个进攻的火力是无法保障你赢球的。 当然打到那个时候，大家的体力和注意力能不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 对，八分钟啊，对于首钢队来讲呢，你拿个18分左右是正常的，18分嘛，你再加上那4分钟，拿9分球，单节27分啊、一场比赛100出头，这是你赢山西的比分，对吧？但是后来咱就是真的攻不进去了，攻不进去，体力下降之后呢，也有点守不住了。 对，只抽白万说了，说这个 小 川现在下滑的厉害，还是挺期待他的，能不能够正常发挥一下？要是小川再发挥，咱不至于这样啊。 但是小川也不年轻了，这是第一。另外呢，非常关键的就是说他在经历了伤病之后啊，伤病对于一个球员的影响是很大的。 小懒虫说了，王毅你每天都说个不停，要注意保护嗓子，请问有什么秘方吗？ 就是每天不停的说， 一直说一直说，保持状态， 千万别停，停了嗓子就不行， 停了嗓子就哑了。行，今儿晚上接着来一场 今儿晚上就是全，如果嗓子哑了，全赖首钢跟北控啊。为什么今天没有比赛了？ 对， 是吧？为什么这个篮协把这个首钢跟北控的比赛同时安排在了2号和4号？ 都影响了我的状态啊！今天我们说国内的联赛，中超眼瞅着也快结束了，大伙儿也可以再讨论讨论哈。还有呢，就是 CBA 首钢和北控昨天接连失利，哎呀，这个刚开年就这样，大伙儿有点泄气哈。咱聊聊看两支球队怎么来调整，问题都出在哪儿哈？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来互动，来跟这个嗓子一直不疲劳的嘶吼哥还有小丽来聊聊啊。咱们稍后再说。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今天天空晴朗，空气清新，气温回升，有利于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夜间的气温低迷，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空气清新，视野开阔，适宜登山活动。今天的气温在7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3，体感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今天光照充足，午后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5大联赛直播都能看。 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2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晓，今天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嘶吼哥已经给大家在元旦的时候嘶吼了好几场啊，结果昨天这两场 但是也都没吼赢啊，这个是吧？ 对，昨天尤其是这北控跟首钢这两场，哎，有点遗憾啊。 从1月1号就开始，这几场球平了一场，输了两场，是吧？ 你这个吉祥物得调整调整。 一平两负，哎，没办法，主要是现在那个没有赢球奖了 哦， 啊，发发赢球奖金什么的，刺激一下。 112-118，昨天呢是不敌山西哈。我们也请大家熟悉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杨申来给大家回顾一下昨天这场比赛哈。你好，杨申。 哎，小丽好。哎，没叫错，叫对了啊。 啊，叫对了， 这回没毛病啊，这回叫对了。 嗯，昨天这场比赛你肯定也关注了哈。嗯， 是。 嗯，来说说哈。 昨天这场比赛之前，我们就在群里边先讨论了下午北控这场球，是吧？ 就是赖你们一讨论，然后首钢又出事了。 咱先说说首钢这场吧。昨天的这场比赛确实最后被逆转，很遗憾的一场比赛。 首先我觉得昨天开局不错，开局是一个很好的比赛的方式，和在上一场比赛的那个开局形成了鲜明的一个对比。这也说明球队在经历了上一场比赛那个糟糕的第一节之后呢，是有调整的。舒豪的状态，从第一节就打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所以在第一阵容的时候，我们是打得不错的，展现出了这个非常好的进攻，包括这个串联的这个球的能力。那个阵容之前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因为是依靠两个内线，舒豪和这个小雨作为两个进攻的串联点。然后小川作为一个机动点，啊，去寻找机会，去串联球啊，有机会再去攻。但是那个阵容呢，就是通过就是之前的那场比赛，我是觉得爆炸力有问题，就是特别依赖这个两个内线的攻击能力。因为小雨和小雨这个赛季状态不错啊，和舒豪其实是都是以串联为主的后卫，他们的个人进攻，没有说那么有爆炸力，那么有连续性。那是就是对内线过于依靠。那么昨天这场球呢，内线和外线，小雨啊，舒豪啊，内线的李慕豪啊，范子铭啊，对吧？开局打的都不错，所以这个开局没吃亏，开局没吃亏。那么之后呢，就是因为山西队其实这个赛季确实攻击能力非常强啊，我们在前三节其实对主要的球员，一个是费尔德，一个是元帅，防的还是不错的啊。费尔德打起来还是比较困难，就是基本上每个投篮都是比较艰难的那种投篮，而且是比较困难的那种，就比如说让他杀内线，让他有身体接触，但实际上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元帅就更不用说了，前三节的命中率很低。但是呢，就是这个赛季就是一直在说山西队的攻击能力确实比较强，当我们体能下降，当我们的这种防守的延续性没有办法，就是任何球队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延续48分钟的情况下，元帅的这种转换的三分球的能力啪一下就出来了，那个球非常的关键。那最后的时候是 上一场比赛的三小后卫又摆上来了，啊，又摆上来了。这个应该是，范子铭是五号位，但是最后那个关键球就是范子铭上去大延误，费尔德出球到内线到葛兆宝这儿，一看葛兆宝一看。三个小个儿， 对，篮底下是这个小雨和方硕，哎， 对对，就是仨小个儿，哥们儿当时还愣了一下， 犹豫一下是吧？ 犹豫了一下，一看，哎呦， 哎， 这哥几个都 这么多年没见着这么便宜的事儿， 对，然后迅速这个迟疑了0.5秒之后，迅速的完成了一个低手的上篮。那么就是这个三小阵容。和之前的咱们一直在说的双塔的阵容，就是怎么能够运用呢？ 嗯， 这个我觉得还是没有， 就该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用的问题。 是的，是的，你包括丢的那个前场篮板球，那是上一场比赛了吧？ 嗯， 对， 丢的那个前场篮板球，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丢的那个后场篮板球，被对手抢了一个前场篮板球，在那个阶段是不是应该派上双塔？那个时候是朱熹在顶这个罚球的位置，结果正好被人抢了一抢篮板球。所以呢，就是一个是我们什么时候使这个三小，我们什么时候使双塔，这个可能还是在试错的阶段，我一想，我一直在想，这三小昨天其实是已经被惩罚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但是在某些时段可能是起到了这种快速周转啊、快速推进的作用，但是在节奏上就是一直是一慢。但是三小我觉得慢不下来， 嗯， 三小我觉得是腿上是， 所以我特别想和你探讨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呢，大家一直在说北京首钢队是一个打双塔，然后我们打慢节奏，要靠防守来带动进攻的球队，一场比赛把对手的得分压制在70-80分啊，咱们拿个80-90分赢球这样的一种节奏。但是这种打法呢，和国际篮坛现在所强调的快速的攻守转换，然后打跑轰，高比分的这种模式是有点背道而驰的。大家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北京首钢队能够变成像浙江啊，对吧，像广厦啊这种快打旋风，能够打出转换的这样的一支球队。所以呢，球队提速和保持原来的节奏，这是一对矛盾。我们到底该提速还是不该提速，对吧？我们要提速的话，就会面对的阵痛像昨天这种比赛呢，在最后体能下降的时候，可能无法保持四节的高强度。如果放慢节奏的话呢，大家又会说，那又没有改变，没有往上去提升的空间，这是一个矛盾。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昨天的比赛你也提到了，三小的这个阵容和双塔的阵容之间，这种所谓的试错，因为人员的使用的搭配，昨天的比赛的搭配方式，变化幅度是比以前的比赛要大了很多很多的，能够看得出来。面对山西的这场球呢，亚尼斯也做出了很多的调整改变。咱先不知道他这调整改变是赛前就制定好的，还是因为根据比赛的临场，当时在做出的决定。但是至少他改变了。但是你这种改变是不是在准备期的时候或者在间歇期的时候有着非常明确的训练，还是说呢，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就这两个问题，我特别想和你探讨一下。 我是觉得就是打法嘛，反正得根据球队的人员来做出。那以我的理解，如果是像广东、像浙江，他们的后场都年轻啊，他们本来的运动能力就强啊，他们的锋线也是非常好的运动能力、运动天赋的球员。但是大家看首钢队目前的后场的主要都是以老将为主啊，对吧？那年轻的压力又基本上没打，那个另一个后卫这个八一过来的也是现在时间比较少，对吧？那么运动能力本来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先天上的，或者说是随着年龄啊慢慢增加，运动能力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所以呢，这种快速的阵容可能在这个年龄段啊，不，其实锋线包括小川，包括朱熹，是吧？他们现在也的运动能力也在下降。朱熹在那个脚部受伤之后，其实运动能力，移动能力其实也下降的比较大了，这咱实话实说。那么这个阵容，以目前的这种核心阵容的年龄，包括他们表现出来的运动能力的情况下，我觉得快不一定适合首钢队。 这个 你想去追求和国际接轨的话，可能也会出现像之前的比赛的一些出现的问题，因为你比赛打快的话，我觉得不是首钢队目前的人员配置的优势，你只能期待 有这样的像广东啊，像浙江这样的年轻人起来，但现在这个阵容我倒并不觉得能快的起来，或者说会达到说追求国际潮流的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三小阵容它是在某个阶段快，但是延续性我觉得不一定很强，而且在面对这个我也是一直在琢磨，在面对比如说像对手三号位是一个非常强，你三小你必须在三号位上是一个后卫吧， 嗯， 对吧，也就1米89、1米99出头的身高，但是你要遇到现在三号位普遍2米0几啊， 对， 这个吃亏就吃大发了， 就要么你就真的是强如勇士的那个死亡五小，就你每个人都有持球进攻的能力， 是是是，你要遇到周鹏，你要遇到张镇麟这种现在国家队的这种级别的三号位，你会非常非常难受，这个就是一下瞬间就会被对手抓住，这个我觉得没有任何就疑问的。那双塔就是移动的问题，那双塔其实又是就是一直在摆动嘛，双塔其实是又变慢，对吧，双塔你现在其实虽然运动能力比以前强很多，但是实际上双塔你又不像内屋的那个比如说骑士那三狗， 嗯， 是吧，那三狗就是人家那个运动能力和咱这个运动能力又是不同的级别，2米1几，人家运动能力比咱们恨不得1米9几的运动能力可能都不差，所以说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是试错，也可以说是拧吧， 嗯， 我觉得是有点这么一个感觉。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侯哥？ 还有就是说这个阵容的搭配是吧，昨天的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 嗯， 这个是之前咱练好的，还是说昨天 那个就是 打着来了， 这样，然后咱们那个去看首钢那个公开课， 嗯， 那个我像一个小偷一样扒着这个门缝我往里看，那时候我还说呢，哎，这个首钢的这个先发阵容，我就是首钢的这个下就是第二阶段的先发阵容我已经看出来了，就是没使双塔， 嗯， 就在那个阶段，其实他保密的那个阶段啊，就没让大家看那个阶段，其实他没有使双塔，那个阶段大概就是咱不知道持续多长时间，但是我是觉得，以亚尼斯的这个篮球的智商和他这个对篮球的理解，太明白现在这个双塔阵容可能也是在对特定的球队在特定的阶段会起到一定的效果，而且他的常规的杀人的阵容呢，我倒并不觉得一定是一个非常就是高的阵容，而且呢，他的临场应变能力我觉得是不错的， 嗯， 所以这个话题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他的临场的变化虽然有一段时间可能会任何教练都会这样，就是可能现在没有咱们旁观者明白，是吧，球迷可能都明白的事情他可能当时蒙住我的，这都是很正常，但是他的临场我觉得还好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是这个阵容的这种搭配的尝试临时的这种改变，这方面我觉得可能会多一些，嗯 嗯。那再来说说北控吧，北控这个老大难这两个问题，一个失误一个罚球 是，哎呀，这个25个失误球，上一场比赛是失误了15个，但这场比赛又出现了25个失误球，让对手拿了30多分球。哎呀，很多这个失误匪夷所思，让对手这个得分得的太容易了。嗯，这个问题真的如果不解决的话，我真的现在我想起来都是一脑门子官司。这个25个失误，你场均现在我觉得失误球应该突破20个了吧？ 对， 这个， 场均失误球超过20，目前呢是排在全联盟失误值的第二位，第一是现在是第一了，又现在又超过四川了，20.5个，超过四川了。昨天比赛之前是排在四川后面啊。 是第一阶段开赛之前呢是19.7个，就是排在差不多是倒数第二，现在又突破，因为一场32个， 对， 一场15个，一场25个。这平均数肯定就超20了，所以这个失误的问题，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了。这个41天的休赛期，这个失误数没降下来，真的是我觉得太不应该了。那兰斯伯格昨天我觉得发挥是正常的，怎么说呢？就是他来刚到队，你一场好，就因为第一场很兴奋，第二场稍微有点起伏是对的，但是呢，就是其他的球员可能在新外援过来有一个更多持球点主攻点的外援过来之后，当他打的急躁的时候，当他的命中率并不是特别高的时候，他们好像就是其他的国内球员又掰不回来了， 嗯， 这个真的是北控这个问题，我觉得比首钢，因为首钢刚才一提到是在试错，或者说是有更多的这种容错的空间。 对， 那么北控这边就是现在真的是，虽然现在还有两场的距离，季后赛开门人这个还有两场的胜场， 嗯， 对吧？但是这分分钟可能就被对手超过去了，因为下一场比赛你有打浙江，你失误数再不控制，每场二十几个失误球。将近三十个失误球，你打任何对手都会非常非常的难。这个要不再不重视、再不控制的话，这个赛季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危险。 对，因为现在身后的吉林啊、青岛啊、山东啊，这个追的势头还都是挺猛的。北控在第二阶段比赛呢，也会面对着更多的强队，后面比赛呢会更艰难一点吧。嗯 嗯。 好，那也谢谢杨申的分析，我们继续关注两支球队的调整和变化哈。谢谢，再见。 拜拜。 嗯，哎，那说完了这个杨申的观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两位观点啊，两位这个嘉宾的观点。说到首钢的快和慢，江帆和刘湘呢也有各自的这个看法哈。 在进攻当中，的确更多小的细节能够抓住山西队攻转守之时的这种不专注，但是呢，我觉得这种不专注抓住之余，其实在防守端并没有把防守的一些特点进行特别有效的布置。我们看到对于山西队的外线做了更多的针对和补充，让山西队在外线出手呢一共有十次命中，其实有效的限制住了他们的外线进攻的方式。但是在篮下防守当中，我们其实一次又一次看到，不光是像费尔德、张涵君、张宁以及像葛兆宝一次又一次的比较容易突破篮下得分的情形出现。也就是说，比赛当打到一个高分值的时候，其实对于山西甚至长时间取得落后再扳平，十四次扳平的局面之下，山西队仍然打的进攻端是比较畅快的，那也是他们熟悉的节奏之下，最终能够在最后时刻依旧保持高效率的进攻，对于北京首钢取得领先。所以我觉得在本场比赛失利之余呢，对于这支球队需要去总结的，可能还是要在整体的节奏上贯彻到统一的打法。每场比赛其实在防守端究竟让对手的得分持续在一个怎样的范围内，让他们的得分方式限制在一个怎样的范围内，可能这是尤其面对实力越强或者进攻特点越鲜明球队的时候，接下来需要去卓有成效的布置的。 其实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想说北京队呢，这个在进攻方面好像不太强啊，总是九十几分、八十几分就赢球，看上去好像挺困难。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当你去把对方的进攻也限制在八九十分，自己也得的不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着急的是对方，并不是你。可是今天这个局面呢，就上来开始跟拼进攻，看上去双方都是进攻状态不错啊，你一个三分我马上还一个，你两分我马上还一个。 嗯， 但实际上这对首钢来讲，这个就是在消耗时间。因为首钢一旦在跟对方拼进攻的时候，大家进攻都打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在防守上的这种专注度和质量照以前就会有下降。我们刚才讲了，到第三节结束的时候，双方已经是92-88，那么这个比分往往是在北京首钢全场赢球的这样一个分数，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分数。可是第三节就打的这个分数，其实到最后第四节的话，其实就会有很大困难。一方面首钢的平均年龄相对较大，那么打到第四节这种身体的消耗，你还有没有那个更坚固的防守质量，对吧？这可能带来影响。那么另外你的进攻会不会持续下去，在最后那个八分多钟的时间，100-93之后，就足以证明就是你在防守端松了。 北京首钢善于更多在比赛当中的防守，而对于山西队来讲，无论是内线进攻还是在外线进攻的特点上，其实都是联盟当中一个非常有明显特点呈现出的一支球队。所以这场比赛而言，对于北京首钢的防守可能会显得有一些难度。在开始之前，大家也做足了相对的准备，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正如我们在关注比赛的时候所呈现的一样，就是大家其实都希望把比赛的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于北京首钢来说呢，我们经常能够习惯看到的局面就是，哪怕我的得分可能会相对的比较低，哪怕在上半场比赛甚至会出现过不足50分的情况，但是一定会限制住对手，无论是任何一支球队，尽量的限制在他甚至得到不到30分的情况，也就是说让对手的局面会变得非常不舒服，那以更不舒服的局面让自己相对主动的这种节奏而 控制住对方的进攻特点，进而最终赢下比赛。这是北京首钢在以往掌握心理上优势、节奏上习惯优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 嗯，快与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微博和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讨论一下哈。昨天北控这失误真是多，80-100输给了青岛队，无缘新年的第一场胜利。比赛的过程，我们还请记者李维给大家回顾一下。 新年的第一场 CBA 常规赛，北控男篮却没有打出一个好的开始，80-100大比分输给了季后赛名额的直接竞争对手青岛队，无缘2022的开门红。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北控就显得状态不佳，前三分半的时间北控连续打铁一分未得，青岛队多点开花取得了9-0的领先。随后青岛队继续在内外线都有不错的发挥，打出了一波10-1的攻势，26-8领先了18分。首节比赛青岛30-15领先，第二节比赛北控一度追回了一些分数，但低质量的罚球让他们半场过后33-50落后了17分。第三节一开始，北控凭借着马勇的中投和张帆的三分球，再加上邹雨辰和兰兹伯格的罚球，已经追到了只差7分。但随后青岛队又是一波6-0，再次拉开了分差。第四节的比赛同样如此，当北控追到只差8分的时候，青岛队的张成宇接连命中，让北控再无还手之力。不能打出持续性的高效进攻，全场又有高达25次的失误，北控确实很难战胜青岛队。从赛后的数据看，北控虽然6人得分上双，但球队在开场准备不足，让他们一直处于追赶者的角色。主教练马布里说 ：“Came on the cour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game and they didn't play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我们球员这场比赛上场出来之后，他们没有做好准备，打了一点这个紧迫感都没有。反观人家青岛队，他们一开始上来就给我们展现出来很强的这种强度，给我们施加了很大的这样一个压力。 就像老马所说的。”全场比赛北控仅有13次犯规，而对手高达32次，完全用强度压制了比赛。 青岛队 came out very aggressive, as you can see, they had 32 fouls. 从一些数据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对方32次犯规，我们13次犯规。虽然这个犯规只是一个数字，但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来对方在攻防两端那种侵略性和身体那种对抗强度之大。再从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些数据，我们的投篮命中率38.4%，投篮命中率包括这个失误，还是这场比赛还是12次失误，25次失误，你这样的话其实很难赢的一场比赛。 这样，北控目前的战绩为9胜8负。1月8号下午，他们将再战青岛队，球队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实不少。 江帆和刘潇分别提到了，江帆说北控对比赛的节奏没把控好，刘潇说这罚篮不行的话，那就得通过训练提高呀。 包括全场比赛当中节奏的一个掌控，虽然说现在对于队员来说呢，在内线的储备上其实是比较充足的，虽然现在在后场上可能后场球员也存在一些体能分配的紧缺问题吧，对于北控来说难关的确是存在，但是需要全队去共同的努力，包括内线球员，包括更多的锋线球员，其实在场上更多去协同每次进攻的这种完整性。那么对于北控队来讲呢，可能接下来的每次的进攻，每次的防守，可能都要处在一个大家需要去更多的进行交流和支配的这样一个步骤吧。我觉得在很多场的比赛当中，其实并没有看到北控队在完整进攻当中的一种好的体现，也就是说自己应有的这种实力呢，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被激发出来。我觉得控制好接下来每一个小的细节，让球队的进攻次数包括回合数以及更多的小细节控制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是北控队在每场比赛进攻端当中能够打出高效的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我们希望北控队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调整得更加出色一些。 对，因为毕竟你北控的打法跟首钢不同，首钢你说得分低点可能我能压制住对手，但是北控呢，首先从防守上他就不是首钢这个级别的防守，另外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失误，实在让人就是你想吐槽都无力吐槽了，太多了，而且特别夸张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说开第二轮开赛4场球，我今天计算了一下，4场球2胜2负，但是场均失误达到23次，这个我觉得最一般的球队都不能接受啊！你这2场输球，输给上海33次失误，输给这个今天输给青岛25次失误，就是你要想赢球，你有这么多失误。这真的很难的。首先我觉得罚球这个事情啊，就是说 一方面就是你临场的心理，其实你说能力啊，这些球员，北控这些球员都是很有能力的球员啊，没有几个说特别差的。那么在罚篮这一项上，你如果说我就是罚不准，要不就是你就不是这个手就不好使，打篮球就是属于只能干点蓝领抢个篮板这种活的，像奥尼尔那种手感的，要不就是说我是这个确实练得不够。那么我觉得罚篮这种东西通过训练是完全可以弥补的。那么你在临场罚不进，那么最大的问题肯定是心理。那么心理怎么造成呢？不断的失误，不断的被对手打反击，即便真的是给了你罚篮机会，可能你的整个的这个呼吸啊，这种心跳啊都没控制好就着急扔了，或者是怎么样，肯定会影响一定的手感。但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可以通过就是训练是能解决掉的。 昨天除了咱们北京的两场比赛之外呢，看时代中国广州是90-84战胜了苏州肯尼亚，苏州目前是6连败。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浙江队113-86战胜了山东，他们成功的拿下了5连胜。浙江男篮是6人得分上双哈、啊，其中吴前是18分9个助攻，王一博也贡献了23分8个助攻的数据。 于家豪非常年轻的一个中锋哈，15分9篮板，未来的时间里面他可能会成为浙江队内线最重要的一个支柱。在昨天的时候呢，也是 CBA 联盟公布了新一期的周最佳球员，国内球员这边呢是由沈子杰当选，国际球员就是山西队的菲尔德。沈子杰呢在之前的三轮比赛里面率队取得了2胜1负的成绩，场均是18.3分，还有13.3个篮板球，4次封盖，命中率高达82%。而山西队的小外援菲尔德在带领球队呢过去的一周拿到了全胜战绩，而且连克强敌，场均29.7分，5.7个篮板，8.7次助攻和2.3次抢断。所以呢，山西队在小外援菲尔德的带领之下，的确打出了这一波6连胜啊，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包括在昨天最后的关键时刻，就是菲尔德虽然他自己个人得分并不算很多哈，但是能够有效的串联起球队。再有一个到下半场关键的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可以看到菲尔德的得分。菲尔德呢在下半场比赛拿到了12分，他其实全场比赛只有18分，他下半场比赛当中这个12分球，5次助攻，是给山西队带来巨大的帮助的。相比之下，咱们的核心球员呢，你比如说舒豪下半场比赛8分球，但是呢没有助攻，上半场比赛他是贡献了14分8个助攻，这个数字非常的漂亮哈。但是吉普森也是有点类似，在下半场比赛呢相对来讲得分的这个火力是有所下降的，第四节比赛吉普森只拿到3分。 所以说哈，这就是昨天失利的种种细节。夏梦 boy 说失误是吧，杜峰杜指导那是很严格的，你失误一次马上就给拿下去。 当年敏儿倒也这样， 给你机会你不要，那你就歇着吧，行，玩游戏去吧。 但 是怎么说，行，你玩游戏去吧，别打了， 说篮球这才是男人的运动是吧。 吴玉泽刚说了，还是首钢队的外援不给力呀、这找外援的缘故呢。 对，两名外援在第四节比赛呢出场12分钟，加在一起得到6分。这个数字呢和对方的小外援菲尔德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跟球队的战术打法也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呢就是咱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阵容，像工体老球迷也在说嘛，你要打快节奏必须有那个条件是吧、咱们的这些老队员比较多，没有办法跟对方打这种快打旋风。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你的打法习惯来讲，那这两个外援呢就是这样的特点，那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巨大的改变吧。 好，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聊。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朱豪在场上就像一名鼓手一样，掌控着攻守两端的节奏，他能够利用自己的经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帮助球队解决问题。 豪哥回来了，还有吉布森回来了，那我年龄比较轻，我能做很多的一些脏活累活，我更多的是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能让球队取得胜利，然后能让我们整个球队能打得更流畅。 慢慢学怎么配合，他们很有天分，比我想象的高和壮，那我们就看比赛。 我觉得应该是比上一段会更好一些，他们的加入给我们提升很大，创造更多的机会，打起来更加流畅一些。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一起关注2021-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冰雪场上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点燃冰雪激情，拥抱奥运梦想。 我是杨洋， 我是邓子丹， 是李谷一， 我是易烊千玺， 我是安云港， 蔡霄芬， 我是王蒙， 是腾哥， 我是任贤齐。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和北京冬奥， 与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和北京冬奥， 一起向未来。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不断律动的城市活力。 奥林匹克比赛大厅是我们在泳池下面做了这个可转换和拆卸的一个钢结构，水立方变成冰立方。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有七条雪道，创造了国内雪道落差之最。 永远的深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 永远的深奥之城， 永恒的奥运精神。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想，今天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哦，刚才我听到杨深叫你吼哥，还是我说啊猴哥，哦不对，是吼哥，原来你的江湖地位是这样的。吼哥给大家说说今天的体坛热搜榜第一个，我昨天看到这消息也是震惊了。 吼着说是吗？巴黎官方宣布了是吧？ 这梅西怎么也中招了呢？ 梅西是回家去参加那个新年活动的时候中招的，那不是在巴黎中招的， 说是在阿根廷。 哎，对，是回家参加那个活动去。 嗯， 四名巴黎圣日耳曼的球员梅西、贝尔纳特、里科和比图马扎拉，目前这四个人都已经开始进行自我隔离。据说梅西是无症状感染者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巴黎出战法国杯的1/16决赛的比赛当中呢，这四个人肯定是无缘出场了。1月10号的时候来对战里昂，还要看这几个人的这个核酸检测的结果、转阴的情况啊。 嗯，现在我还看到罗纳尔多确诊新冠，挂在这个第9的位置哈， 对， 热搜榜上。著名球星罗纳尔多， 而且我还看了一条消息，叫前巴萨名宿双双感染新冠， 真会联系标题党是。 对。 也是在当地时间1月2号确诊的，说他现在的症状比较温和啊，那肯定还是要比梅西严重一些，正在遵照医嘱进行社交隔离，这引起了很多足球迷的关注哈。其实不光是他们，有好多这个球星啊，都多多少少都是有点问题的哈。大巴黎有四个，这刚才又说到了罗纳尔多，说阿利松等三个人也是疑似阳性，这是利物浦官方哈给出的一个公告。 对，主要是。南北那边呢，因为他们回去去参加这个新年的一些活动， 嗯， 可能也是感染的情况会更危险一些吧。 嗯， 啊，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热搜，就是姆巴佩的未来啊，一起向姆巴佩的未来看一看。巴黎前锋姆巴佩的情况呢，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说，目前还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但是呢，也没有说啊，他一定不会和巴黎续约，就感觉姆巴佩的续约的肥皂剧这个时候刚刚开演啊。 从十月份开始，巴黎和姆巴佩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巴黎方面呢是相信可以和姆巴佩续约，给他开出的是最顶级的薪水合同。但是呢，球员这边啊，可能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会倾听各方的态度吧，没有发表任何所谓的公告。 说到这个欧洲的消息，据米兰体育报说，罗马的主帅穆里尼奥在跨年的时候呢，也为流浪汉分发生活必需品。他是在罗马的马萨拉街附近的这个火车站这儿，也是为当地的一些流浪汉分发了能够维持数日的生活必需品，像糖啊、意大利面啊、肉罐头，主要是这些吃的哈。停留一段时间，也和他们进行闲聊。那后来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祝大家跨年夜快乐，但是请不要假装你不知情，不要忘记现实。”就是说，指的现在这些流浪汉哈，他们在那儿无处不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这个穆里尼奥是一个性情中人啊，他有的时候呢，你看他就非常有个性，去怼这个怼那个，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其实他在这个生活当中也好，在球队的训练当中也好，体现的还是非常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位主帅。另外呢，2022年的达喀尔拉力赛呢，昨天是结束了 SSEB 的赛段的争夺，丰田的车手卡塔尔的阿提亚是拿到了赛段的冠军。BRX 车队的法国名将勒布是排名第二，捷克车手普罗科普拿到了第三。这个赛段是本届比赛当中真正意义的第一个计时赛段，起点和终点都设在哈伊尔，全长呢是514公里，特殊赛段是333公里。奥迪车队昨天是遭受到了这个灾难性打击，三名车手塞恩斯、埃克斯托姆都是迷路，损失了很多的时间。14冠王达喀尔先生彼得汉塞尔更是遭遇了后轴断裂，只能等待救援。这样的话呢，15冠的希望基本上也就是破灭了。 摩托车组这边呢，是桑德斯拿下了赛段的冠军。来关注一下我们中国车手的情况，有6组中国车手分别出战汽车组和摩托车组的比赛。我们也请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赛车方面的专家哈，黎明晶给大家说了一下咱们中国车手的情况。 第44届达喀尔拉力赛第二次在沙特阿拉伯举行，比赛的线路呢，与去年呢完全不同。但是开赛时间改为传统的元月一日，中国车手呢共有9位参加，他们分别是3辆赛车和3位摩托车车手。参加赛车的呢是韩伟和马丽，他是在最好成绩呢是第10名。另一位车手呢张国宇，这是在去年拿的最佳新人，他们的最佳排名呢是14位。还有一位车手叫田波，这个车手呢应该是首次参赛。摩托车组方面呢是扎克尔、张敏和赵宏毅，其中张敏呢是6次参赛。本次比赛呢共有130辆赛车和63辆卡车参加比赛，但是这次比赛的最大亮点呢是首次开设了新能源组，最让人关注的赛车呢是奥迪派出的全电动弱混赛车。 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中国车手的情况哈，达喀尔拉力赛也是具有非常多的未知性哈，每次比赛都让大家提心吊胆的，但是也有很多精彩的部分。我们今年也会有空吧，就关注一下啊咱们中国车手的成绩，希望他们安全完赛。 另外再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今天凌晨的英超第21轮迎来一场强强对话，切尔西呢坐镇斯坦福桥球场迎战利物浦，双方呢激战90分钟之后2-2平局收场。马内开场仅仅9分钟便为红军首开纪录，萨拉赫第26分钟搓射扩大比分，科瓦契奇第41分钟的世界波帮助蓝军扳回一球，普利西奇在上半场补时阶段的挑射为蓝军扳平了比分。 我们请嘉宾于新淼给大家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当然本场比赛其实在赛前更多的球迷我看还是看好切尔西的居多一些，因为本场比赛利物浦受到新冠的影响非常的大，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的主教练克洛普本场比赛是因为新冠的原因没法在现场指挥球队。但其实切尔西方面在人员缺阵方面其实丝毫不差呀，同样是一个残阵出战。虽然说从教练的角度来讲的话，毕竟图赫尔是能够带领球队参加本场比赛，但是在锋线上面依然是只能排出芒特、普利西奇和哈弗茨这样的组合。 而在中锋位置上面的两员大将维尔纳和卢卡库本场比赛都是没有能够出战。另外像在边翼位的位置上面，同样球队是受到了打击。所以说一方面要感叹本场比赛双方在残阵要不然就是缺乏主将，要不然就在缺乏主教练的情况之下能够奉上这么一场精彩的比赛。另外也是为两支球队接下来的比赛有很大的一个担心，尤其是利物浦方面。本场比赛利物浦虽然说缺少了主帅，包括他们在其他球员方面也有缺少，但是萨拉赫跟马内是让球队的整体战斗力非常的强。但是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萨拉赫和马内即将要去参加非洲杯了，这会极大的降低他们的水平和发挥。可能说利物浦队到了一月份接下来比赛如何在锋线上面保持本场比赛这样的压迫感，会是他们接下来比较难的一个问题。而对于切尔西来说的话，目前距离榜首的位置已经来到了十分的差距，而且他们不像利物浦，利物浦虽然说距离曼城有十一分的差距，但他们其实是少赛一场的。切尔西接下来想要争夺冠军也将会非常的困难。利物浦和切尔西这场比赛最终双方是战成了2-2平，在开局利物浦先2-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切尔西扳平了比分，四个进球都是发生在了上半场。双方是现在英超联赛的第二名和第三名，本场比平局过后最大的赢家当然要数曼城队了。曼城现在的积分已经来到了53分，而切尔西和利物浦分别是43分和42分，曼城的领先优势已经来到了10分。这可以说对于本赛季的英超悬念来讲，曼城队夺冠的希望开始越来越大。但是咱们再回到本场比赛来说，本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四个进球不说，从场面上上下半场都有不同的让人感觉到了足球的魅力。上半场比赛虽然说进球更多，但其实双方的防守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另外双方的进攻端表现也是很出色。并没有说啊，利物浦先打了一个2-0，而切尔西后面扳平了比分，就是双方某一个时段比如说开局阶段利物浦踢得更好，之后切尔西踢得更好。其实双方在上半场比赛的态势是比较平均的，防守端确实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而下半场比赛虽然说双方都没有进球，但其实整个技术含量非常的高。另外双方的防守在下半场比赛是找回了一些，另外本场比赛双方的门将发挥同样是非常的出色了。 那刚才说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没有看到卢卡库哈、有媒体推测说可能是图赫尔考虑到卢卡库的事件哈、连替补都没让他进。因为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卢卡库表示说他目前在切尔西的状况我非常不满意，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国米去踢球。那切尔西方面对他的这个专访内容也感到非常的震惊啊，你居然这么说，而且对球员在家中秘密进行专访这个行为感到非常的愤怒。 秘密进行 秘密没有报备， 对，得跟俱乐部说一声， 对， 打声招呼啊。 嗯， 俱乐部说了，你把采访提纲发过来之后，让我审一下， 让我看一下。 对啊，审完了之后说这个问题不能问啊，这个问题不能说啊。最后，然后这个采访的记者说，那我们只能去家里秘密的专访一下了。再来关注一下西甲方面吧。西甲方面的第19轮有一场比赛，豪门皇家马德里客场对阵赫塔费。上半场比赛呢，乌纳尔在禁区内断掉米利唐的球之后呢，抽射建功。而下半场比赛呢，不管说是阿扎尔的出场啊，还是等等的调整，皇马这边也没有能够改变战局，最终呢，皇马客场0-1输球了，遭遇了2022年的开门黑。 嗯，刚才我们在热搜的时候说到姆巴佩想去其他的球队哈，那其中之一呢就是皇马。皇马将在今年夏天呢腾出一些薪资空间，比如说目标也瞄准了像姆巴佩啊、哈兰德这样的明星。在这份名单当中呢，贝尔、伊斯科和马塞洛的名字呢肯定是要被清洗的。之前形成这样的局面呢，也是因为这三位球员应该在今年夏天就到期了。如果说这三位球员可以离开的话，可以节约出大约6000万欧元的空间。那在这三个人当中，贝尔的合同是大头，作为 BBC 的成员之一，他的年薪呢是3000万欧元，一个人就占了一半。马塞洛大约是1600万欧元，伊斯科呢是1400万欧元。除了这三位之外，皇马队伍当中的巴列霍、马里亚诺等球员呢，可能也会选择在冬窗或者是夏窗离队，来进一步释放出皇马的空间。那么在引进 姆巴佩的预备合同当中，皇马说啊，税前年薪估值大约是4000万加的这样的一个，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数值。那如果说要想同时引进哈兰德的话，还要面对超级经纪人的狮子大开口，想要组成维尼修斯、姆巴佩和哈兰德未来的三叉戟，还需要很多钱。这是皇马的计划哈。接着再来说下课的事儿。那当地时间1月1号也是元旦，新年的第一天，法甲的劲旅摩纳哥官方也宣布主帅科瓦奇被解雇。第一天就是 新年第一天被解雇，确实是比较郁闷的一件事情， 哎，太糟糕了，不给红包还让我下课。 对，另外呢，尤文图斯也宣布啊，在最新的一次检测的过程当中，杰利尼感染了新冠，球队已经按照相应的健康的要求呢进行了规定的隔离，等待检测结果的过程当中呢，杰利尼进行单独训练，没有和球队接触，但最终这个新冠检测的结果还是阳性。 好，来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地铁一号线说，我看昨天的比赛，首钢打得有点像一次火力侦察，在摸对方的节奏，也摸自己的节奏。好，刚才也有朋友说，是不是主持人也有分工啊，等嘉宾巴拉巴拉巴拉说的时候，小丽姐姐就负责加精。哎，对，有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哈，分开干事儿，这样呢都把大家的这个信息能更多的释放出来哈。今日无战事，国安4955说明天要三猜 啊，三猜三猜呢，中奖的几率就更低了是吗？咱们 不是那什么吧， 啊， 咱们可以选择叫物理学叫并联是吧，咱们不串联，串联必须你三个队才行，并联的话呢，你只要有一个队这店就通了， 这要三猜就更难了，本来昨天两猜想给大家这个释放一下奖品的，结果也没发成。昨儿明儿咱怎么猜呀？明儿， 明天啊？ 明天你不在哈？ 对，不在了，人就不在了。 没说人不在， 人就不在了。中超快完了，差不多啊。 说粉口罩还行，争取得得一包。哎，看来是我发现这粉红色的口罩是意外的受欢迎啊。 因为这个粉红色口罩拿着之后呢，比如送个这个女性朋友，是吧，哎，这个礼物比较特别，啊， 我争取拿一包，确实不好猜，难度在手控，首钢和北控，难度在手控，一个失误多，一个神经病，国安还行。 要不这样吧，咱们就是我瞎建议啊，因为明天不是我上节目， 明天是子昂， 哎，对，我决定不了，就是要不咱明天猜猜，就是三个队，哪个就是每个队最先进球的人？ 那也挺难的，你想三连都猜对的话， 我觉得国安还行吧。 国安还行，那你就算国安还行，才33% 啊。这个北控不太好猜，是吧？ 对 呀， 啊，他们说这个失误太多， 就是最先得分的嘛。首钢这边呢，我赌最先得分的，比如说李慕豪。 不会是三分吗？ 就是你首钢三分就是五选一嘛。 那也挺难的呀。 那，这个， 就是北控最难猜， 北控相对来讲其实也五选一啊，就是直播不太好猜 啊。 你给建议之后你看着吧，像国安4955这个朋友马上就去做各种备案，写好了，先写10条，然后明天哗发出来。 你看这个海洋说明儿咱三串一吧，三串一啊，来一个串是吧，胜平负的三串一， 这国安肯定张玉宁啊，先写上 啊。 我拿一包，我闺女想用，对，其实给女孩子还挺好的一礼物哈，真是。 这边这个北三儿就说再不发奖那个口罩都过期了啊。对，确实是有这个使用期的是吧。 那咱们就降低难度，要不就哈。还有这个， 就反正这个最后的决定是明天你们俩上节目， 你是领导，你都说了，我们俩还敢不说不， 这个 必须得按照领导的意思来办 啊。是吗？那就我能不能歇一个月，对吧，等这个国安的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啊， 那得问你的再上一级领导才能决定。 这边呢还有朋友啊说到就是首钢的这边的这个比赛，比如说北三就说了，有的时候挺纳闷的，是吧，就是人家怎么都能找来这个好的外援，感觉各个队的小外援都那么好使。这个其实 就跟我在聊天室里咱们提到的一个话题有关系。首钢队呢，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外援的选择呢，都是没有在 CBA 打拼过的。 嗯， 就是来了之后，他和这支带有体系性的球队之间的磨合， 嗯， 是带着更大的未知数的。因为就是我们在选外援的时候，选的还不是那种，你比如说来了之后自己就能抡是吧、 嗯、 一个人上去之后就光光干得分，还是希望选择一个能够在目前首钢队体系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外援。那这个体系的适应它难度就会变得更大， 嗯，也需要更多的耐心， 你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甚至呢是尤其像现在那种容错率低。以前呢，比如我选一个外援来了， 嗯、 我就选你从美国买一张机票，你飞来吧。 嗯， 飞来之后练一段时间，觉得不太合适，是吧？ 咱换 不太合适呢，那就算了，咱再换别人、 嗯。 现在你选完了之后，对不起，您来了之后先得隔离，隔离完了之后发现不合适，你再换再隔离一个，赛季都结束了。 嗯， 所以这个确实就是一个选择当中的困难。你是选择个人性的还是选择这个整体性的？选择整体性的，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不像说别人家小外援那么上来之后四五十分啊，高登那样一个人连着这比赛场场四五十分去抡去啊，对吧？不是这样的外援。 嗯，但是这样的外援也不见得球队能赢啊。刚才骑着乌龟也说了，现在连广东的日子都不好过了 呢。对，哎， 嗯， 你包括像这种外援，当年北控选下的皮尔杰克逊啊、PJ。那是个人得分能力超强， 嗯， 但是也没有带领北控呢取得更多的好成绩， 它只是一个阶段哈、 哎。也包括像吉布森，他曾经也是得分王，但是呢，他当时得分所在的球队， 嗯、 是以个人的进攻为主，就是个人刷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胜率呢并不算很高， 嗯， 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度不太好选，就是你看你把这个队还是定位在哪， 是 还是定位在哪。咱要说把首钢现在说首钢老的老， 嗯、 小的小，对吧？ 嗯、 伤的伤啊，这个这么多年咱这个高的高，咱不适合打快， 嗯， 那你这个定位就是我只要能够打到前四， 嗯， 我就可以，当然现在咱不让放鞭炮了，对吧？就是你就可以敲锣打鼓去庆祝了啊。 但是我们有冠军的心啊。 你如果有冠军的心，那你就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现在我们这一套人只能打慢。这样的一个理论当中、 嗯、就得有更多的招招， 你就要升级你的人员的配备和升级打法，就是冠军队的打法是什么样， 嗯， 你要向冠军的努力，就要去学冠军队的打法。你如果要是稳住自己的打法的话，那就要，我觉得就是要认清现在就是给自己的定位， 嗯，这个打大怪和小怪包里的武器得多点哈、 啊，对，不一样是吧， 样数得多点。海豚朋友说了，34岁的书豪就和40岁的老马一样，心有余而力不足。哎，是不是应该让他减少上场的时间呢？吴梦生甚至说，要不把书豪给北控试试。 嗯，这边北塞说，就是你说老的老，小的小，首钢有小的吗？首钢有啊，对吧？像这个范一鸣，这不是就岁数不大吗？啊，就咱们有几个这个像压力，对吧？但是现在呢，受到成绩上的这种压力，嗯。他们都没有进赛区，后面的时间啊，要看看是不是像北京首钢，像国安一样，像比利奇一样、 嗯， 给这些年轻人一些机会。 嗯，广东现在都排第七了，估计他们也着急了。也有朋友说啊，其他的队伍， 其实 、 嗯、 我倒是特别同意这个叫书豪的这位朋友的观点，哦、说首钢啊，他认为什么呢？问题不大， 嗯， 成绩前六，只不过一时波动而已。 哦，舒服的舒哈。 嗯 啊，哦，真是。然后呢，这个工体之王卡努特也聊到了国安，说：“哎呀，想想国安吧，我还觉得首钢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我还挺知足的。然后跟国安相比的话，哈，啊，辉泰说了，说北控毛病太多了，够马不理累的，这也是老马选这么多年轻人的结果，这是成长的代价呀。我只是希望这个学费别白交了，队伍能不能快一点成长？”这跟家长似的，这孩子怎么老不长大？快点长，快点长。 嗯，但是现在这个成长呢，有的时候是有代价的、 嗯、 啊。现在这个对于球队来讲，内部的一些关系啊，包括人员之间的这战术的磨合，都需要慢慢的去调整。像地铁一号线就说了，北控呢打谁现在都费劲。 嗯， 其实现在球队的这种 幅度啊变化是比较大，就不确定性太强了。 嗯 嗯， 唯有战斗说，这梅西没打疫苗吗？咱这儿第三针都打完了呀。啊，他的粉丝们要不给寄两针去，他应该早就打完了，但他们的疫苗跟咱不一样啊。 对，也咱也没有说就是打疫苗你就没有百分之百的被就不会 被 感 染 的可能， 对 吧？疫苗是防护，同时呢，个人的防护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就打疫苗和个人防护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才能够防住新冠。不是说打完疫苗之后您又像他们似的参加那什么巴西、阿根廷那种狂欢节去了，那个也不太靠谱，是吧？ 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啊，梅西。那他们家这么多孩子怎么办？我马上是想到了这条，家里一堆孩子哈。 这边呢，刚才还有猜的，就是说如果猜三个队率先进球的是谁呢？ 三连串的哈。 张翔说了，国安是水席，张北控是张帆，首钢是书豪啊。 啊，书豪， 这是他猜的，还没定呢，明天的这个当班主持人定。 我们按照领导这意思来，你们回去先准备准备哈。行，咱就这么来了啊。哎呀，小外援，你们都拿老马当标杆，没地儿找去了，现在哪还有这样的人？这有朋友这么说哈。 对，老马呢是可遇而不可求。你现在从美国那屋去选外援的话呢，你可以想一想，老马当年是打过全明星的，对吧？然后呢，老马呢当年是有可能当选秀状元的，就是差一点点。再有呢，他是打过奥运会的，他是属于在 NBA 那屋都是属于顶级的球星，只不过呢，一些场外的原因导致的。那现在咱们很难再引进那样的这种球员了。 而且来 CBA 也晃悠了两年，也不是马上就好使的，对吧？ 对，先适应了一下这个 CBA 的节奏，有一些调整，在山西啊，在佛山啊都打过。 对， 而且还是相互成就，对吧？ 对， 老马你在山西在佛山的时候有没有能力，一定比刚刚到北京首钢的时候还年轻两岁，一定身体更好。 对， 但是呢，在首钢身边有那样的一支团队，对吧？有敏儿岛对于这个球队的要求，有小川、朱熹、双子星横空出世，包括呢有老队长陈磊，后期呢又加入了像孙悦啊、大树等等这一干这个重将，包括像学林儿，就是正好在这一个时期，老马赶上了正好最好的这个北京首钢队，才打造了这么一个王者之势。 你说这老马的人生哈， 得赶这个点儿，是吧？所以大家才着急说，现在首钢的这些核心球员已经不年轻了啊，赶紧抓住这个时间，再向着更高的目标再冲一冲。 也有朋友说，今日的林书豪竞技状态和昔日的林书豪四个字儿大相径庭。也有人说，哎呀，看来这个新冠疫情还是对他有一些影响哈。 但是就看怎么使用，就是我们和这个一些经纪人聊过，就是经纪人和老外聊啊，他们说打 CBA 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说这个在 NBA 的时候你打一个替补，一场比赛打十来分钟，书豪现在到 NBA 都能拿一个短合同，就是因为新冠的疫情，但是你在这儿呢，一场比赛你要打三十分钟， 对，打的时间长，什么活都得干， 人家防你的时候都特别认真，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来到了 CBA 反而觉得难度更大了。 是，那好，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早上节目就到这儿，明天三连串啊，就这么定了，明天再见。 得分的三位队员，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今天天空晴朗，空气清新，气温回升，有利于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夜间的气温低迷，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空气清新，视野开阔，适宜登山活动。今天的气温在7到-7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3，体感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今天光照充足，午后适宜户外晒太阳。 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